聚散，风吹到哪里躲闪，路走到哪里转弯，故事讲到哪里没说完，人去到哪里兜转，心飞到哪里不安，话说到哪里长叹，梦做到哪里不愿再醒来。灯火城市的一方，风萧萧还在路上，何必让谁知道他的去向，虽无憾白衣长红，此去与天地捉弄，本无心做英雄，都只不过一场空，看破了伤与痛，不过几杯酒，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寻常炊烟望走烽火。去到哪里兜转，